谢老婆，我天大的 说声对不起呀、啊对不起让恁老保守了啊 小包公托我东家，披在手里，多么他都。

争气，没想到你屈膝生出一见弟弟间，惊得嵩山惭愧的为

再跳就把我给羞死了。 好，俺不跳了。不过今天是国儿忙节，俺不跳了，你再跳。 呀，姑娘们， 我可不会，我可不会。打板打板。 哎哎，姑娘们，今天咱请任局长来一个好不好？任局长来一个。 姑娘们，你们看我漂亮不漂亮啊？ 漂亮，漂亮。 姑娘们，咱请任局长来一个好不好？ 欢迎欢迎欢迎！ 任局长来一个，任局长来一个。 好，今天是咱们会面的节日，我就唱一首歌，表表我的心情。把我们的治安工作搞好，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。可这北女 闺女张大北不光代表俺惠民，也代表等奉几十万百姓的心呐、只有你才配领受这块碑，你是咱登封的女包公，是俺老百姓的大晴天呐！ 晴天呐、晴天呐、